《圣咏集》第二篇。万邦为什么嚣张？众民为什么妄想？世上列王群集一堂，诸侯必至，聚首相商，反抗上主，反抗他的受缚者。来，我们挣断他们的捆绑，我们摆脱他们的绳缰。坐于天上者在冷笑，我主对他们在热嘲，在震怒中对他们发言，在气焰中对他们喝道：我已祝圣我的君王，在西庸我的圣山上，我要传报上主的圣旨。上主对我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你向我请求，我必将万民赐你做产业，我必将巴吉赐你做领地。你必以铁杖将他们粉碎，就如同打破陶匠的瓦器。众王，你们现在应当自觉，大地掌权者，你们应受教，应以敬畏之情侍奉上主，战战兢兢向他跪拜叩首，以免他发怒，将你们灭于中途，因为他的怒火发作非常快速。凡一切投奔他的人，真是有福。